听见海了旁，听了主席的话，我捂起手中拿，听了主席的话，我天天把枪擦，阶级敌人心不死，不会自动把台下，对敌人坚决打，咱不打他他不垮，对敌人坚决打，咱不打他他不垮。心中飘，困难在我脚下踏，四炮连队五号兵，保卫人民做天下，四炮连队五号兵，保卫人民做天下。